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嗯 啊，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叫神气。 嗯， 啊，好像老天都会说话，老天都有情感似的。 没错。 嗯， 那第一幕重要人物都登场，那我们就应该特别关注对于每一个人物的这个描写和介绍。 对，因为第一幕很重要的，它设立了好几个这种小片段啊， 嗯， 一个一个两两出场嘛啊，所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的出场。我们看开始的两个人物出现在舞台的中央，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绿摇，他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一面在擦汗。鲁贵儿在沙发旁边擦着矮机上零碎的银家具，很吃力的额上抱着汗珠。 嗯，这两个人的身份在这种描写当中让大家一目了然呢。 是啊， 嗯， 上来就看在干活。 对 啊，什么人干活？ 就下人。 对对对。 哎，啊， 那么我们不单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嗯，而且呢要根据咱们说的这种舞台说明哈，啊，来看看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嗯， 我们先关注一下四凤。 嗯， 首先呢大家要记住四凤的年龄。四凤这个时候应该是18岁的， 嗯， 啊，比这个周平比周平是29岁嘛，要小11岁啊啊，然后呢比周冲是17岁，要大一岁。 嗯， 说这个姑娘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走起路来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明显的在衣服底下颤动着。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粗山东绸的裤子，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举动虽然很活泼，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她说话很大方，很爽快，却很有分寸。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转动，也能敛一敛眉头，很庄严地注视着。她有大的嘴，嘴唇自然红艳艳的，很宽很厚，当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嘴旁也显着一对笑窝。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的，显露着诚恳。她的面色不十分白，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擦着。她很爱笑，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 嗯，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特别健康青春的女孩子，而且绝不是那种带着病容和病态的。 对 啊，像我们现在，当然和我们现在没法比，嗯，我们现在理解的女孩子就是下巴尖尖的，眼睛大大的哈， 嗯嗯， 都跟那个漫画中的人物一样哈，嗯，就或者一个模子造出来的美女，嗯，啊。那四凤是那种纯天然状态的啊，所以一定要强调她的手大，她的眼睛大，她的嘴大啊。现在我们觉得哦，这个女孩子真难看啊。那但是那个时候她怎么就吸引了周家的兄弟呢？那我们想，那周家的兄弟还能接触哪个女人啊？就是樊一吗？樊一跟四凤相比，四凤是非常健康和明朗的，我们讲阳光少女，而樊一呢，就是那种阴霾的、抑郁的啊。所以从这儿我们也知道四凤她的独有的魅力在哪里。 嗯，这个是四凤，她的这个爹鲁贵儿，应该说形象也特别的鲜明。 对 啊，鲁贵儿约莫40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缩，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他的嘴唇松弛地垂下来，和他眼下的凹进去的黑圈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他的身体较胖，面上的肌肉宽弛的不肯动，但是总能卑贱地谄笑着，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的背略有些佝偻，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是。他的眼睛锐利，常常贪婪地窥视着，如同一只狼一样。他是很能计算的，虽然这样他的胆量不算大，全部看去他还是萎缩的。他穿的虽然华丽，但是不整齐的，现在他用一条布擦着东西，脚下是他刚擦好的黄皮鞋，时而他用自己的衣襟擦着脸上的油汗。 我们看这个鲁贵儿的描述哈，就是 跟四凤不一样，四凤只是说她长成什么样、我们就能想出这个少女她背后的心性，因为四凤本身就让我们感觉到她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形象啊。但是鲁贵儿呢，曹禺就加上了很多对她的这个性格特点的一个点评、啊，包括她会怎么样的谄媚啊，包括她怎么会小心的去观察啊，然后呢她怎么样的自私，她怎么样的胆小，特别是她的这种贪婪。 接下来就轮到鲁大海的出场了。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关系会更加紧张。 鲁大海出现就使得这一家人的关系就更有这种剑拔弩张的感觉了啊。我们看看接下来他的这个描述，在我看来感觉鲁大海好像是一个粗人。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身体魁伟，粗黑的眉毛几乎遮盖着他锐利的眼，两颊微微的向内凹，显得颧骨异常突出，正同他的坚强的下巴一样的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他有一副大而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烈的厚而红的嘴唇成了强烈的对照。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但是在他感情激昂的时候，他词锋是锐利的。现在他刚从600里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几个月来的精神的紧张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胡须乱蓬蓬的，看上去几乎老得像鲁贵的弟弟。只有逼近的观察他，才觉出他的眼神同声音还正是同他妹妹一样年轻，一样的热，都是火山的爆发，满蓄着精力的白热的人物。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子，油渍的草帽在手里，一双黑皮鞋，有一只鞋带早已不知是在哪里。进门的时候他略微有点不自在，把胸膛敞开一部分，笨拙的又扣上了一两个扣子。他说话很简短，表面是冷冷的。 我们看到就是刚才你提到鲁大海是个粗人、那么这里呢，不管是从他的服饰上，还是从对于他的这种经历哈，这个工作的这种交代上啊，包括他的神情啊，他来到这个大公馆，尽管他说我恨这里头啊等等，但是他的表情依然是不自在的。 对 啊，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刚开始真是叫不必反比啊，非常仔细的念每个人物的出场，是因为他在出场背后啊，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外在的内容是他和他后面的那种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物，真的是既看他的语言，也看他的神情，他的服饰，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特点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鲁贵儿呢，上来之后很直接的就说，因为这个鲁大海来了就说我要见董事长，鲁贵儿就挑刺儿。鲁贵儿说这里没有董事长，这里只有老爷。那同时呢说你通报一下我要见他啊。那么鲁贵儿就说你究竟是矿上打粗的工人，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都不懂。鲁贵儿他也有傲慢的时候，但是他的那种傲慢就是我们所说的小人物的虚无的骄傲，他就是拿他主人的势力来代替他自己。鲁大海对于鲁贵儿呢就几乎不直接对话，四凤是属于冷冷的不耐烦的啊，而鲁大海呢就干脆就不理他，因此呢他后面还会有一些啊很激烈的那个言语，所以四凤就劝他，四凤说他究竟是我们的父亲啊。那么大海就会说他是你的，我并不认识他。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早期的这个工人啊，那么有斗争的一个愿望啊，但是他们的这种斗争呢应该说就包括鲁迅先生之前也提到过，就是他比较盲目，比较冲动和直接。其实这几个人物数下来，我想这个鲁大海还是比较脸谱化，就一味的我就罢工就往前冲啊。那么应该算是咱们讲这八大人物，鲁大海是一股泥石流。 对啊，而且鲁大海的短短的这样的一个亮相之后呢，我们能够洞察出他和这个鲁贵儿之间的关系，其实更能够很鲜明的看得出来他和周家的这种关系，应该说态度非常的鲜明， 态度非常鲜明哈。 鲁大海出场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周家二少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周冲，刚才申一老师讲，所以我现在一看他们的名字都觉得很有意思。 对， 周冲本来就是年轻人很有冲劲的那种感觉啊。 周冲出场，这算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了。 是啊，这个话还是咱们在讲《红楼梦》的时候说王熙凤的出场哈、啊，我来迟了不得迎接远客。嗯、那么从那儿呢，看到王熙凤的那种放荡，以及她在贾府的那种骄奢的一个地位啊。那么周冲呢，因为这个府里头本来也没有多少人，所以他喊是很正常的。但是周冲一出场，他喊的是谁？四凤，四凤，他一直在喊四凤。啊，周冲的眼中只有四凤，年轻人根本不用有什么忌讳，我喜欢四凤，我就要大声的说出来，爱要大胆的说出来。 所以我们说周冲这个孩子在整个周家来讲算是一股清流了。 哎，对、啊、刚才说鲁大海是泥石流， 对， 这是清流， 这是一股清流、嗯、描写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说周冲他身体很小，却有着很大的心，也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年轻才17岁，他已经幻想过许多许多不可能的事实，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现在的他眼睛欣喜地闪动着，脸色通红，冒着汗，他在笑，左腋下夹着一只球拍，右手正用毛巾擦汗。他穿着打球的白衣服， 嗯， 我觉得这衣服的颜色都会和他性格很相符、啊、 对对对，明显的让我们觉得他也是一种青春的啊，等于亮色出场、嗯、是吧。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四凤，我们感觉到就是红的特别多，红而大啊。那么这个周冲呢就是白、 嗯、 啊。那么我们看到那四凤是什么态度呢？这么一个小鲜肉了哈、嗯，然后一路叫着他，而且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少爷啊走进来，但四凤的态度是躲开了。那么从这一点上，第一，四凤可能应该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啊。再一点呢，姑娘她把自己的心，包括自己的身体都交出来，交给的那个男人才是她最看重的，而这个人呢是比她大十几岁的周平。 后来呢，鲁贵和四凤呢又有一段对话，是鲁贵朝四凤要钱还赌债，而且呢还把周家的大太太跟周平之间的私密关系跟四凤说了出来。那接下来那就顺理成章，这周家的大太太该亮相了。所以我们觉得这应该也是曹禺先生有意而为之，这就是一个戏剧节奏的这种安排。 对，这个太太呢她在楼上嘛，哎，她轻易不下楼。那么我们就看舞台说明就能够知道啊，曹禺呢对于这个繁衣倾注的笔墨以及灌注的热情啊，我们说这可能也有他继母的这个影子啊。我们来看看怎样的繁衣。他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英质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他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他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愿望。他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他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他轻轻咳嗽的时候摁着自己瘦弱的胸，只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他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脸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名讳，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的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共倾谈的。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窝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家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她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隐隐的，不多不声不响的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郁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地落在你的身旁，他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 这一段的描写应该说非常长啊，是前面要超过了周冲、鲁贵、鲁大海和四凤。那么这个曹禺呢，对樊一还是，就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叫纠结啊，我想在樊一的身上体现的应该是更明显一些，就他既有传统的老旧的这个女子的特点，那他也有呢他的别具一格的啊，傲然于世的这个特点。那同时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充满热情的女子，她会被压得外表看起来很沉静？我们就不禁要想到她所在的这个家庭，她处在什么样的家庭，使得她能够被迫的被逼着收敛或者磨平自己的一个光芒，是吧？ 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给这个人物定一种颜色的话，应该就是黑色。但是还要再加点火红的那个颜色， 加点火红，因为正在说他，他可以爱恨相加的，所以他是一个矛盾体。但是总体来讲，实际上真的在话剧舞台上，樊一也就是一直都是一身黑旗袍，就是黑色是最配他的。就像我们说，四凤和周冲可以穿白但是樊一他穿不了白因为他生活在黑暗当中。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樊一和四凤之间的这个对话了。 因为这个闲聊嘛，但是呢，看似闲谈，实际上呢，也是吐露出不少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樊一他是这个家里的太太嘛，但是他会问这个丫鬟说：“老爷子昨天晚上回来了吗？”也就是说，他根本就跟自己的丈夫好像没有什么交流那么四凤告诉他老爷回来了，而且四凤告诉他说老爷就在楼下在楼下睡了那么就是说他们是分开的，那么他们是名为夫妻，实则陌路，甚至也可能是仇人。所以我们在讲的纠结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刚才说是他们彼此关系的复杂，还有就是彼此情感上的一个复杂，是吧那么樊一会很不经意的提到大少爷回没回来那他这个话里头其实他就在试探四凤呢很聪明的孩子，他就马上说我每天晚上回家住，我不知道大少爷回没回来，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其实樊一心里头是明白的，大少爷的另结新欢，这个新欢就是眼前他这个女子但是他是最没有资格爆发的樊一，因为你本身你就不占理，但是呢他还是最想爆发的一个人。因此咱们就理解之前曹禺对樊一的这个交代，说他是这种爱起来不顾一切，他是一个懂爱的女生，是吧他也是一个我们开玩笑的话讲叫五行缺爱，是吧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女子，那么她要恨起来，她的反作用力是相当大的。 对 在她这个一身黑色的背后，我们感觉到一些可怕。 这个时候周冲又再一次出现了。在樊一，也就是他母亲的面前呢，周冲是一个被溺爱的一个孩子。 是的。 这个时候呢，樊一是目不转睛的看了这个周冲对于四凤的这种客气。应该说，这个时候樊一应该说明白了， 对 他们之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那申老师，您觉得樊一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 我觉得首先一点应该是有对他儿子的一个疼惜因为他会看到他儿子怎么会跟这个四凤一个下人这么客气，那是我最敬贵的孩子呀，我在周家的可能唯一的希望和感情的寄托除了周平以外就是我的儿子，结果我的儿子这么自甘堕落他疼他的儿子，那么母亲都是这样，就即使没有这么复杂的关系咱们讲简单的婆媳关系都会因为爱我的儿子所以很恨这个夺走我儿子的这个女子那么更何况他们俩地位差别这么大，更何况的是他还是他的情敌，所以他对四凤的那种恨我想我们是能感觉得到的因而因为这种恨他不惜这个要把四凤的母亲叫来包括后面我们说就是解雇了这个四凤包括后面他的一系列的报复的行动，使这个女子真的是被绝望彻底的占据了他的心就是他的那种狂热我们也就能理解这个樊一最后怎么会发疯，就人被逼到了极致了。 好的，那么对于这几个人物的出场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申怡老师为大家解读雷雨。